月光下，幸福的老人在火把下举杯丰收，岁月添佳话，活泼的小孩在火把下游戏，手捧年糕齐鼓马，谁落谁落的谁

青春带来。